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，吹走了河水，吹散了云堆，我在世界不想陪着谁。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。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，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，你会对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，东篱舍东日睡，月上草春风吹， 到夏天别睡。 接下来这一首是小晴子点给谢佳梅的《谁是我的》。小晴子还有四个字要送给谢佳梅，她说：“好好学习。” 诚实地讲想讲地，总会让你去找要找地。哦嘿，愿你碰到想碰的，我未必放开想放。想阻碍你的，如离开我或快乐别解释，但自我爱得很好色，只想天使最精明，谁是我的，听得到的不回应，唯有情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。